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许久后，石庭云才再开口。 十三皇子真是贪心，霸占石庭云十年还不够，还要我做多久伴读呢？ 颜渊恒抓住他的衣角，轻轻晃了一晃。 十伴读，颜渊恒有一事不解，可以求教吗？ 石庭云看着难得孩子气的颜渊恒，眼中隐隐含了泪。 请说。 颜渊恒带了一点哭腔问：“ 我要如何爱你，你才会欢喜呢？” 二人谁也不知是谁先吻上谁的，衣带层层解落，垂坠到地上，悉索有声，滚热的身子贴靠在一处，已经分不清是谁在发烧了。石庭云张口，咬住颜渊恒的里衣右袖，沿着肩膀轮廓拉下，又在露出的右臂上落下一吻。石庭云轻声道：“ 渊恒，渊恒，你知晓吗？人死后一段时间，是当真听得见其他人在说什么、做什么的。” 颜渊恒双手撑在石庭云耳侧，目不转睛地望着他，有些无措，又有些迷茫，只循着本能一下下亲吻着他隆起的喉结。石庭云扣紧他的食指道：“ 颜十三喜欢石素长，石素长知道啊。” 一夜乱梦后，颜渊恒暗点醒来，他几乎从不饮酒，因此不知醉酒后竟会浑身酸痛。颜渊恒迷蒙着翻身坐起，入目的却不是他熟悉的帐篷内景。他向来要求摆得规整的衣架倒了，而衣裳零零落落地扔了一地，白色的里衣、金色的衣带乱七八糟地缠在一处。一双鞋在床前，一双鞋却胡乱踢在窗下。颜渊恒扶着闷痛的额头想：喝酒当真是误事。他侧过身体，掀开被子打算起身，张口欲唤侍卫入内收拾。 人 顺未出口，他却被人捂住了嘴。捂住他的是一条光裸净瘦的手臂，其上是拉惯了弓箭后留下的八状茧子。 嘘。 石庭云从他背后揽住他。 臣想再睡一会儿，十三皇子可准？ 就是昨日这双手在他不得其门而入时，无奈地握住了他的手，诱导他寻到正确的入处。 十三皇子，便是这里。 一道惊雷滚过颜渊恒的脑海，劈得他整个人都僵直了。经此一点，昨夜的无数片段潮水似的涌入他的脑海，他们昨夜的荒唐事做了不止一回，两人谁都没有叫出声来，都把声音压在喉咙深处。颜渊恒依稀记得自己似是说了很多了不得的浑话，叫石庭云的名字，还贴着他的耳朵悄声说些叫人脸红心跳的直白话语。想起一切后，颜渊恒的第一反应是去试石庭云的体温。昨晚混闹一通，石庭云身上热度竟然退了不少， 摸上去只是低烧。确认他无事，颜元恒才顾得上面红耳赤。 素成，我非是有意冒犯。 石庭云枕在胳膊上，嗓子嘶哑。 那便是三皇子，臣是有意冒犯，请十三皇子治罪。 石庭云凑近来看他，眼带笑意，脸颊却是渐渐红了。颜元恒呆呆望着他微红的唇，喉结谨慎地上下滚动一番，眼神像是在看一个美梦。他试探着往前挪了一点。石庭云歪头看他，颜元恒鼓了鼓勇气，正要亲上去，却见石庭云往后一躲，他亲了个空。颜元恒脸登时红透，七分迷茫三分委屈地望着石庭云。石庭云一笑，主动亲了上去。颜元恒脑中炸开之余想，真软。他怀里揽着的筋骨是男子特有的硬朗结实，偏偏一张嘴又热又软。他抱着石庭云，红着脸着迷地亲了又亲，像是小孩子吃糖果，嘴唇尝够了又去轻轻碰眼颊、唇珠、鼻尖，真好。石庭云主动亲上了他额上未来得及去掉的花钉，叫停了他幼稚的举动。他吓唬颜元恒， 来人了。 颜元恒用被子蒙住他的头，小小声道， 不准吓人，再睡一会儿。 帐篷外已经有了走动声，两人全在这方小天地里，感觉有些紧张，又难掩满心的甜蜜。颜渊恒撑着发软的腿下地，简单穿了些衣物，挑开帘子。不出意外的，在距帐篷不远处看到了手术的人亲。颜渊恒是皇子，他们这些侍卫怎敢擅离职守呢？颜渊恒强忍羞赧，用尽量平缓的声音说， 急些热水过来。 人清头也不敢抬。 是，十三爷。 热水是颜元恒亲自端进来的，他自是不肯叫旁人看见石庭云的狼狈模样。他把毛巾重新投了几把，把石庭云身上擦干净后，跪坐在床边，认真道： 素成，我有话要对你说。 石庭云勉强把自己撑坐起来。 我也有话对你说。 两人沉默了。 你先。 臣怎敢叫十三皇子先。 颜元恒沉一沉气。 我昨日想了许多，方才我在想，我总要与你有一个交代。回皇城之后，我会向父王起一镇边亲王之位，来边境与你同守。 两个20岁的年轻人一坐一跪，很是认真地商量着他们的感情以及前路。石庭云耐心地听颜元恒说完心内所想。 素成也有意向。 你说，我听。 王位尊严非是一点寻常冠冕，容得你与旁人推来让去。元昭自知才学不如你，退让多年，也荒废自己多年。你说起义亲王之位，说走就走，又怎对得起他多年付出？ 此话恰点在颜元恒心中那点郁结之处上。 而皇上多年恩宠，颜妃多年期盼，又岂是说抛就能抛的？ 颜妃便是颜元恒母亲遭贬斥前的位分。石庭云缓缓道， 我赞同元昭及时行乐之理，但你我性情如此，毕竟不同于元昭。你有颜家江山，我有北府一军，皆有牵挂，而牵挂终是难抛。颜家江山交由他人， 或许另有一番辉煌，但我想看看他如果在你手里会是什么样子。 颜渊恒望着石庭云，恍然觉得他仿佛比自己多活了十几年，言语间清醒理智，苍老又温柔。 可你…… 颜渊恒听见自己的声音，难掩心痛。 你又要如何办？我们该当如何呢？ 你我心意已彼此相通，我石庭云此生再无憾事了。 石庭云言笑晏晏， 我以前犯了一桩大错，何该为枉死的冤魂赎罪。我若是再霸占严家王朝之人，未免太贪心了些。